看，最后的离散、请用词温暖。 就不用太多指教，三分钟之内就给了，大家尖叫天堂之门敞开，他们叫我安心回家，何必孤单人间欲火燃烧，选择慢慢但我清楚拒绝，绝对的不妥协，心底下我的脸回来站在你面前，跌落 Please let me see another day， 欲火疯狂展开双眼 No kidding play I was going never going Now I'm back where my bros at， 抓住身子伤口伤口麻痹没痛感，不会带着怨恨复仇者联盟，回家感觉好让我敬你一杯酒，不说太多的道理，不需要太多真理，而字典里没有两个字叫做人民，这个现实社会确实有些不公平，人生慢慢慢慢人生要么要勇气，越当黑夜降临不是只会带走我，上不是我只会让我变得更坚强，双手合十赶紧回归原样， Go home, go home, go home, go home now，找寻归属感，精神照像不甘，天下求着不勇敢，人们急着钱财 money 寻着安全感，我早就带着酷 rich 名利在我昨晚，如果说谣言誓言把我骗不明暗，其实不我逻辑假发受伤一方算，人群盲目相信无知跟从更敢战 Big shot 可比大炮命永世断腕， Hey ho 你台上搏命有狗血比你清醒，小组心中心我 AKA Constantine， 真的忘了气氛努力散发靠运气，还以为拍张照片配个故事就能出名，我的渴望随风逐流，背后是 tattoo， 接下来意料不够，为什么不能 make it through， 亲眼看人被眼忘了谦虚 act a fool， 回家迷路收费代价提醒自己不灭了，黑夜降临不是只会带走我，杀不死我只会让我变得更坚强，双手合十开启回归原样， Go home, go home, go home, go home now，Another like me， 不能褒贬，无面失意，总是战胜 Mr. B.I.G， 生活注定对抗命运， All eyes on me， 像是天生不羁，不在乎他人眼睛， You heard it，You know what's my name， 地址是 Hall of Fame， 颠覆世界颠覆常理不朽加永垂，杀不死我只会让我变得更坚强， We go home, we go home, we go home， 每周新歌榜 第五名 Jason Mraz and Meghan Trainor More Than Friends。 过人的演技，你就是

不散的心碎，蓝蓝绿绿海水，记不清错与对，生活在自我执着作怪，太清淡不说爱才是问题所在。在一起呀，两人同意，但分离只要一份狠心的勇气，在那个夜里你留下了泪滴，他留下你，在死心塌地换不回真心，去未来来不及，爱情的问题问天问地都问不出个答理，分开了不爱了，亲爱的结果都说烂了，别怀着不快乐又怎么值得呢，伤害你如同伤天害理，像做一对情人，分开没有这身份，以后不打理不问，别放不过自己，过往不过去，未来来不及，只有爱不爱你对不对，快给下个水机会，是难得也难舍，眼眶的 整个地球的那种，在我爱的城市停走停走，是谁把冲动说成清蒸起走动，以为还是无忧，好像被风刮走，刮遍整个地球的那种，在我爱的城市停走停走，是谁把冲动说成青春起躁动，以为还是无留，一个人一沉默，两个人太啰嗦，有话题的时候认定你是好朋友，如果灿烂星空自己不够闪烁，才不会担心坠落那么多，原来我只是看